的很沉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，不禁笑着听上情节仍无可避免，而深夜的天依旧那么暖，风吹起了从前，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似在眼前，也甘愿赴同道路去走它一遍，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，翻过岁月不忘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，我怎能再把人世界折打，也沉溺于其中不去笑话，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写中随缘去吧，逆着光行走，任风吹雨打，是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，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，再次看到你微亮成功里笑很甜蜜，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似在眼前，也甘愿赴同道路去走它一遍，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，我怎能再把人世界折打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去笑话，我曾将青春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写就随缘去吧，悄悄